大家好啊， 再嚟 ，hello， 大家好啊，咁啊，而家咧就又系两位嘉宾喺度啦，咁因为讲开其实怨气咧一集讲唔晒嘅，因为太多怨气，系 啊，有办我有个听叫办公室欺凌啦，咁啊而家阿六月又喺度啦， 阿莎莉 又喺度啦，咁啊阿罗莎就有啲事就出咗去，咁啊佢都会翻嚟听埋第二集，咁啊我哋女仔讲得多啦，嗱有八婆啦，有嗰啲女小人啦，即系好色女小人啦， 好色女小人。 系啊，蜘蛛盘丝洞即系嗰啲妖精啦，想食唐僧肉啦。咁你阿六月啊男仔啦，咁有冇遇到啲咁嘅嘢咧？ 多嘅其实你 都多啊， 真系。不过 严峻啲系咪点解？ 不过睇公司啦，我哋做内部嘅，咁其实 系啊，对住咪系。 我其实我哋做内部嘅，其实都好多呢啲咁嘅嘢嘅。咁最紧要啲老屎忽麻烦咧， 老海鲜， 斯文啲我哋呢 个 系啊。咁其实佢好多嘢执俾你做啦，啲人又唔做，系咁耍太极。一行过嚟就话：喂，简单睇睇啦，诶，好简单嘅啫，简单睇就得噶啦。你做咗一次以后都系你做，试过啦。 哦，其实系噶， 即系系啦，佢哋咁样 啲下难嘢， 佢哋老咗嗰啲咧，即系虽然我都老，但我都不屑嗰啲人啲行为，因为以前细个俾啲老外先恰过，就系佢哋有几个法门嘅，就闪避则推射。系啦，你有嘢俾佢，第一件事闪，跟住咧你问佢呢个避而不谈，系啦，跟住闪避，跟住则就则，系咧啊边个啊嗰、這個啊，跟住推就推咗俾你，跟住射，唔关我事，咪闪避则推射咯。 最惨系你做错之后，你又六月都话咗你噶啦，我都话教咗你系咁噶啦，你又唔听我讲嘢，系啊自把自。 但系咪呢啲咁嘅人嗰个数目多啲咧？ 多噶，其实。 咁你初初去嗰阵，除咗呢样，仲有啲咩合理？ 我都好啲嘅，前面嗰个同事又唔好彩。 因为睇你个样都唔系好似嗰啲俾人虾到嗰啲嚟 嘅， 系嘛？ 前面嗰个同事真系唔好彩啦，系咁接，又唔识 say no 嘅。系啊，不停接到佢而家，日日都 O T 系啦，冇七八点都起码唔走得嘅， 系 过 个 六点走 嘅， 好奇怪嘅。 咁仲有除咗工作咧，仲有冇咩是非嘅话？做咩你今日朝咁嘅头啊？做咩落咁咩啊？ 男仔会少啲系嘛呢样嘢，好少系嘛？ 喂，男仔真唔公平啊！ 咁男仔可能系咪其实你公司冇乜女仔，即系冇乜？ 其实男仔 嘅部嘅女仔， 男仔对男仔，即系男上司或者男同事对翻大家同性嘅，就唔会话咁八婆，即系一开波就 KO 你，即系攻击你啊、扇你啊、督你啊嗰啲， 系 力嘅表现哦。 力嘅表现， 即系动刀枪咯，即系唔会话做埋晒嗰啲婆乸嘢，即系即系边。 其实男人应该我谂应该会少啲系咪啊？都不屑做啦。 即系会话喂。啊！你都几有米喎、啊，整件哇，只 冇俾我咩 喎，嗰啲啊， 冇错， 千祈唔好俾我咩。 哦，咁我情愿男人嗰只。 其实所以我做 唔中意跟女 boss 咁解。 其实我所以我毕业之后做咗我谂四五份工度啦，其实都系真系男嘅老细系会比较好啲，即 系 尤其是 咁话， 尤其是系即系自己女仔，啱啱即系阿祖乸讲都系啊，哇有咩事喊咯。扮可怜咯，喂，真系脚软噶， 男仔唔得啊嘛。 但系有冇见过，譬如公司啲男同事可能有即系一言不合啊，可能有啲推撞啊，或者系真系，即系甚至 有 大打出手啊。 有一单，有个旧同事向我求助。 系啊， 咁我虽然我啊即系唔喺呢个铺里面啦，但系都有同事求助，因为我其实对啲同事好好嘅，即系佢其实叫我做喇嘛，做喇嘛咁。咁有同事话就做一间 shipping 啊，咁佢话佢到做已经话，哎呀做喇，我想走啊。我话你做住先啦，你今年。唔转得工即系马年咯，你唔即系蛇年咯，你唔转住啊，你忍到马年啦，出年立咗春先走。跟住佢话：哎呀，唔得啊，好恐怖啊！点解？我而家咧先发觉咧，原来我老板咧系之前咧醉驾咧车死人啊，坐咗三年噶。我吓咁大镬，咁即系话佢嘅品性有问题啦。跟住佢话。我话喂，佢醉驾啫，我话唔好 discriminate 人，或者佢唔系噶，粗口辣舌噶，我话佢点样啊？我举例咧，佢话佢成日嗌人哋做卵样啊，我office 嚟噶，有女人喎，嗌卵样，我话佢话吓系啊，仲有佢粗人嚟噶咁屌，跟住讲佢一路都 at 我话，哎呀唔想留低啊，啲人做唔长啊，但系 你个同事系男仔定女仔？ 女人嚟嘅，结婚嘅，咁跟住佢，但系佢都OK 嘅，即系，但系我话佢唔系咸湿你嘛，咸湿你出声，佢唔系咸湿，佢系粗鲁，咁跟住我佢话我顶唔顺呢咁嘅人，成日讲埋一些废话，又呢又路，即系好暴发嗰啲咧，即系以为有钱使死人嗰类。咁跟住我话算啦，你忍下啦，过咗年先搵工啦。咁同佢讲，跟住咁讲完之后，佢话咩咩，跟住我话你睇定啲先啦。咁同佢讲，跟住佢就话 唔得啦，最近又年尾啊，佢app 我，佢唔得啦，跟住我即刻打话俾佢，我咩事？我又佢即系喐佢啊，即系粗人啊嘛。原来咧就系佢公司个 GM 有 cancer， 咁要去 trip 啊嘛，要有 treatment 嗰啲啦。跟住咧放咗一轮大sick leave， 嗰个老板咧就觉得佢唔中意去放咁多 sick leave， 咁佢放完 sick leave 咁有病冇计啊，大佬，边 你明明佢粗人啊嘛，你死都要同佢做噶啦，除非你做 麻卵饭 系啦。咁啊，即係以為佢攞着數，因為佢要俾五分四嗰啲咧， 係、哦、啊， 即係八折噶嘛。跟住咧就要點咧？就佢翻嚟咧就叫佢唔俾佢坐嗰間房，要佢擔張凳坐門口。咁佢個 GM 就唔咩？我話：誒，咪住，去到呢一 part 咧，你要停一停。我覺得你個老闆咧，連呢個房。呢、这個條例都咩？佢咁樣已經構成條例，因為佢有病啊嘛。 呢、这個我陣間有嘢想講下。 歧視嘛，你歧視佢嘛，佢患癌，佢有病，你都唔應該咁樣歧視佢。佢話我老細先辨識呢啲啊，今日粗人嚟，你知今日發生咩事？我咩事啊？佢話我啱啱去完差館，我嚇咩事啊？佢喐你啊？我話你出聲，我扯埋揼佢啊！跟住佢話唔係，係嗰個 GM 咧，唔肯坐出邊，就坐翻入邊。點知個老細咧，佢唔鋸，走去同佢講兩言不合咧，就兩個。打起上嚟，其实就唔系打起上嚟，系嗰个老细咧就打个 G M， 咁咧就佢有个同事咧就 病人嚟噶， 系啊， 好差， 系啊，跟住嗰个 喂中佢两锤，佢阵间一动惯咁瞓低咗，喂 所以 杀噶咯， 因为佢就系粗人，佢唔会谂多一步啊嘛，跟住咧。跟住嗰個， 佢唔 係 粗咁簡單，佢直情冇腦。 係啊，冇腦啦，六啊零歲。跟住咧，即係其實已經係影衰啲五六十後噶啦。咁跟住咧，嗰條友咧，五十後嗰啲都六十歲啦。跟住咧，嗰條友咧就點咧？就喐嗰條友，點知有個女仔就坐喺佢哋出面門口，就望到嗰道門入去，成件事睇曬。但係個女仔新嚟嘅，跟住咧就警察嚟到，即係報咗警啦。警察嚟到，即係個受害者打電話報警。咁啊，警察嚟到就塌曬兩，咁啊，一個人等全部人都要俾口供。咁個秘書嘅幫助老細又睇唔到，因為佢個位真係睇。咁、那個女仔睇曬之後，錄咗口供就對嗰個人不利噶啦、嗯，即係對個老細不利。咁我個 friend 咧就聽到嘈，但係就睇唔到佢交手，因為佢咧就淨係睇個窗口，就睇唔到門口。那個女仔直頭成個 picture 睇曬，跟住點知咧？第二日佢翻工，佢老細咧就即刻俾説話佢聽。咁我話喂，佢已經係妨礙司法公正嘅喎。咁跟住佢話：，誒呢樣都唔乜嘢，我都唔理佢啊。我都打算唔做啦。係今日翻嚟嗰個女仔咧，直頭辭職啊，因為嗰個女仔係可以即日走啊嘛。佢未做夠一個月，嗰、那個女仔即日走啊，即係覺得呢個老 細走啦，大佬咁黐線， 咁黐線嘅打人咧。跟住咧，後屘嗰個女仔走啦，咁啊，跟住嗰咁我話咁你點啊？佢冇啊，個女仔叫我都走，我都想走，但你未出商量。佢話我唔理啊，而家咧出咗商量咧，一係我就撈數，我你唔好撈數。我話呢啲咧你就好嚟可以睇佢咩環境。我暫時咧，如果女仔走咗咧，剩翻呢你個部門剩翻你咧，佢唔會點樣難為你嘅咁講。跟住咧，我個 friend 咧後屘咧就默默揾工啦，默默揾，跟住咧就揾到份工，就三月頭翻工。跟住佢就話我唔理啊，我其實咧我過咗年我二月六号咧，即系翻即系初四定初五系星期日嚟噶嘛，即系补多一日假嘛。 初三系星期日，初四星期一都系补假系。 咁佢初五一翻工咧，就即刻递信话唔做，跟住老板就唔使问啦，人工个问题啫，咁你想加几千人工啊？加你2000蚊人工，你留唔留低？跟住我 friend 话唔系人工个问题，系健康个问题。佢点解？佢转之系健康问题。原来咧，佢老细咧好兴嘅叫入房同佢讲嘢，一路讲咧一路喷烟。咁咧就同埋成日咧，系啊，同埋成日咧就喺度空氣污染，成日又講粗口，成日開車話嗰條撚樣啊，打電話俾我未㗎，即係嗰啲咧。咁我 friend 就即係佢斯文人嚟，咁就唔好啦，咁唔做。跟住佢話我唔理啦，總之咧二月廿八咧，我出埋份糧之後咧，我其實三月頭我先走，一個月通知嘛，唔知三月六、三月五啊。佢話嗰幾日我 low show 啦，我費事啦，我 reference letter 都唔要啊。跟住原來咧，那個女仔話點解佢而家新嗰份工嗰間嘢咁快請佢？原來嗰個見佢嗰個人事部嘅話，你知唔知？我而家知道我哋明白点解你会离开呢间公司。咁、那个女仔话：点解啊？咁佢话你知唔知你呢间公司你个老细咧，已经系呢行咧出咗名臭噶啦个朵咁啊！咁佢话：哇，真系发达啦！好彩真系嗰人已经衰得好紧要。跟住佢三月几未翻工，哇，几离谱啊！搭翻工搭人都有啊，真系。 所以我就喺度谂，其实如果你话即系办公室里边啦，你话女仔可能都系是非啊口角，即系可能啲有骨嘅说话飞嚟飞去咁样样啦。咁其实我反而我又谂啊，男仔其实应该会少啲，即系可能啲单单打打啊嗰啲。但系其实会唔会可能实际上有啲肢体语言去即系控诉佢嘅不满咁啊？ 剝其實會嘅，不過我又好啲，即係好少人搞我嘅。但係前面有啲同事啊，慘啲嘅會。 即係喺你前面， 即係前兩個啊，或者有啲朋友都講起，譬如好似話佢做 fashion 嘅，都係做 marketing 啦。咁唔講咩公司，咁好，你知 fashion 呢個行業係比較多 cam 噶嘛，機佬係嘛，咁啱係啦。咁其實成間公司咧，十個人有八個都係機佬嚟嘅， 係、哎、 啦。咁 個比例都幾高， 係啊，真係好誇張噶。咁仲要係佢老細咧都係機嘅， 係、哎、啊， 咁就慘啦。 成班一齊入， 但佢知你唔係都 唔係個 team 可能七八個啦。咁明知你唔係，咁你就死啦。 咁咪會背 叛全部都係要你做嘢，個 team 可能就四個人。 人哋女仔嚟㗎嘛。 跟住呢好犀利㗎喎。 即係你哋大家冇感情上嘅交流。 Cam 嗰個呢就 即係冇感情上嘅交流，即係大家嘅價值觀嗰啲嘢 係啊，完全唔一樣啊！ 即係攞你咯， 佢會覺得你喂大佬 掉你出圈 咯，你係外人， 啊、即係你係外星人啦。 係啊，跟住咪要出 show 嘅，跟住出 show 咧，咁負責做嗰啲嘢咧，就全部都係你做。咁算啦，就一個人咧做兩個 show 都冇問題。隔離嗰個咧 cam 噶嘛，又唔點得嘢俾佢做，點嘢俾佢做啊？我話俾老細聽㗎，嗱你咧，你做呢樣嘢，嗱你學下我。跟住话，我睇下我包嘢包几靓佢啊！ 哎呀， 佢 好冻啊！ 佢话，哇，你唔系啊，你劈箱都唔识劈嘅你咁啊！ 哎呀，恐怖啊！ 其实我自己本身都有几多同性恋嘅朋友嘅，咁但系就， 但你嗰啲系 less 系嘛，定基佬啊？ 基 佬哦， 但系佢哋系好好噶喎。 佢 OK 嘅， 咁 唔系 对朋友同对 同事又唔一样， 两个样嘅， 系好惨噶，全部嘢都系佢做，仲要 report 啊，所 以但系你系正常嘅， 我又梗系正常啦， 系、啊、都好啲，但系咁对住咪好惨咯。 嗯，我听我朋友讲嘅啫。 有冇、 這個、 其实有冇俾人抽过水？我想知你朋友。搣下啰柚啊！ 唔、系，哎呀， 捽下手仔啊！ 哎呀，你有肌肉喎、啊！哎呀，好犀利啊！嗰啲咧， 你 好靓啊！ 够腹肌噶嗰啲咧， 会唔会摸佢啊？ 跟住就话：，哇，你唔够啊，靓噶嘛？ 你唔够靓啊！做 facial 会唔会？ 其实可以，都可以拆嘅。即系譬如嗰个人，佢可以即系软化少少，嗰啲 cam 嗰啲咪氹下佢啊！即系当系一个女人咁 去 去 place 佢， 系啦，系啦，即系买啲糖俾食下，或者即系叫咩啊？即系喂白虎。咁啊，即系 喂白虎， 系啊，即系 小人 啊，掉嚿肥猪肉俾佢食，咁唔好咬你嗰啲咧，即系拜下土地啊，即系有时话啊，阿边个喂，其实你今日着件衫几靓，即系用呢啲小人要化嘅， 冇错。不过但系做得耐会对自己性取向咧会有少少 疑惑，系啦 ，check 的疑惑， 唔系咁会 观念比较薄弱， 咁要识放工，同埋咧记住一揽入公司门诊就粉墨登场咁就好啲，即系预先自己打咗 面具做人咯， 系啊，即系预先要自己打咗抗生素先。嗯、 但系其实咧，讲譬如公司一路做紧啦。如果其实有样嘢咧，其实想请教做啦，就系、是、做咗咁多年 HR 啦，系咪先？咁其实都会见到，譬如可能即系最近可能李慧玲嗰啲咧，俾人炒就系话即系即刻出张封 email 俾佢，嘢都唔俾佢执啦，剩啊嗰啲。因为其实我有个朋友咧，试过就系、是、 正常啊，其实唔太残酷，我觉得。 嗱咁可能系啦，咁但系即系可能譬如喺我嘅角度，因為我自己又未經歷過，亦都身邊亦都冇朋友發生過呢樣嘢。咁、但係試過有樣嘢發係即係個老細都真係幾賤嘅。咁話說咧，咁我朋友就可能翻咗份工，翻咗三至四個月，咁其實過咗 probation 嘅啦。即係如果佢要走嘅話咧，佢要俾一個月通知嘅。咁但係咧，咁佢做咗四個幾月嘅時候，忽然間有一日咧，老闆就同佢講咧，就要炒佢。系啦，咁 冇咯， 系啦，咁但系个老板又唔想保钱，佢就同佢 告佢咯， 睇可唔可以丢咧，就即时离职。咁我个 friend 啊，梗系唔制噶啦，话你又想啊，即系成万蚊一个月，咁你咁样想悭咗佢系咪先？你叫我即刻走，我即刻走咪好蚀。咁佢就唔肯，佢就话哦，你系咧就我就做埋呢个月，你俾系啊，即系我去有时间搵工啦，一系你就保钱俾我。咁我老细就唔想保，咁佢拉锯不下之后咧，佢老细咧又系嗰啲有钱使剩嘅，得 OK， 佢就用钱嚟玩我朋友。点玩呢？佢第二日翻工开始咧，佢就收走晒佢台面嘅所有嘢啦。咁佢个位咧都收走埋。 嗯。 咁叫佢坐喺边咧？叫佢坐喺一间conference room 里边，成个都系落地玻璃嘅。 见过。 唔俾拉链，坐喺度，唔俾任何嘢佢做。电话唔俾玩。 一个月通知。 坐一个月。 佢俾一个月通知 in lieu of 一个月 salary。 系啦，就叫佢每一日就九点钟翻嚟，然之后坐到六点，唔可以瞌眼瞓，唔可以玩电话，唔可以同任何人讲嘢，唔可以攞任何嘢做，即系书啊、杂志、报纸唔俾你，唔俾睇。 个隔离咯。 其实系噶，咁但系咧，佢就算好啦，唔紧要啊，即系可能佢觉得，切咁你唔俾我玩电话，我瞌眼瞓咯。咁但系唔系，因为佢嗰间房系一间玻璃房嚟嘅， 睇到噶嘛， 睇到嘅系啦。咁当每当有同事行过嘅时候咧，就会睇到佢系咪瞌眼瞓，而老板。亦都落咗 order， 見到佢瞌眼瞓嘅話咧，就要叫醒佢，同埋要 report 俾佢聽咁樣樣咯。係、啊，就話出就話，如果你瞌眼瞓嘅話，我就出 warning letter， 出夠三封嘅話，我就可以即時解雇你，不作任何補償。即係佢嘅即係佢嗰個老闆就係咁樣樣講嘛。咁然之後佢我朋友開頭就諗住頂咪鬥坐咯，做咩？即係你出糧俾我，我咪翻嚟 坐一個月。 咁佢開頭真係諗住坐一個月㗎，坐到第四日佢真係頂唔抱啊！佢話其實我好癲，佢話原來仲慘過咧，你翻工做嘢不斷地做，佢原來你不斷地冇嘢做，望住個鐘喺度數時間，其實係仲辛苦過話你真係有一大堆嘢等住俾我做咁樣咯。但其實我想知道，其實呢樣嘢喺勞工條例，即係勞工法上面嚟講，或者係可能會唔會即係經常性會有呢啲嘢發生？雖然我明白，即係老闆可能做得呢樣嘢，一嚟個老闆好賤啦，二嚟其實可能我朋友都得失多，老細好緊要。咁但係其實會唔會多唔多發生咧？同埋其實合唔合法嘅咧？ 其实我点答你呢，其实佢咁做呢即係点呀，如果係 formally 咁样呢，佢又吹佢唔涨㗎。 即 係 其实咬 佢除非即係点呀，咬佢呢就咬咩呢，咬佢唔人道囉。但佢又唔系话唔俾你飲水呀、啊。佢会唔会唔俾你飲水，唔俾你去厕所呀、啊 冇嘅，但系又即系又俾佢去厕所去饮水嗰啲嘅。 系啊，即系佢走晒法律罅咯。 规定咗可能一个礼拜，唔系 sorry， 一个钟头可能去一次，每次你唔可以多过几多分钟。 咁又唔得、 啊。啊，咁系唔得。 咁又唔得、啊，因为你讲真，你唔可以即系规定，同埋翻工嘅时候佢系个约冇写明话你譬如你做一啲即係某啲譬如電子廠啦，即係之前死好多人嗰間咧、即係成日跳樓嗰間、即係佢規定曬你點樣，其實呢啲係唔人道㗎嘛。你唔可以，同埋如果你朋友女仔，喂，咁我 M 嚟，我都要去廁所㗎。 咁 等調翻轉，你唔可以規定我幾個鐘頭去一次廁所或者呢啲係冇規定㗎。即係同埋我唔係做你點樣啊？即係我唔係 slave labor 啊嘛。另外一樣嘢就話、你通知我，你叫我翻去就咁齋坐得啊，我咪坐咯。你唔俾我玩电话又唔得㗎喎。我唔係话我喺度上 Facebook 或者点样，譬如话我喺度讲电话我觉得你除非你公司有一个章程有一个 menu 就讲明话你返工时间系唔俾讲电话嘅。即係好似我哋做sales 啊嗰啲呢，係講明唔准講電話，你講電話一定要入後樓梯，或者有電話響你一定要校震機咩。其實我覺得佢係過咗佢自己唔知嘅，即係你個 friend 其實可以 cam 佢嘅，即係可以告返佢嘅。直頭呢點講啊，不過冇人幫啫，如果有人幫呢，即係點講啊，如果有人幫可以將佢喺公司坐喺度啊咩嗰啲呢影晒呢，其實可以將佢呢啲嘢呢擺上網啊，或者搵周刊。 如果係你會點做呢 嗰、那個女人。 如果你係嗰個同事，即係我朋友俾老闆要求你咁樣返去坐一個月，咁你會點做呢？我反而想聽下。 返去坐一個月，我又冇諗過喎、我諗我會照坐囉。 你會照坐。 但係佢規定我去廁所嗰度，我就唔同意，我一定會同佢撐㗎啦。即係其實你唔可以規定我一個鐘頭或者幾個鐘頭去一次廁所，總之我有需要我就去廁所。如果你係咁樣，我就會即係話翻佢係唔人道咯。跟住去平機會度嘈，仲要咧就去我諗我會有咁嘅嘢咧，我就第一件事我去勞工處或者備案。再唔啱咧，我就會點咧？我就會即係cam 佢 cam 佢係不人道對待咯。即係你就算一個監犯啊，譬如一個 under custody 嘅人咧。如果佢话要去厕所，你个警察或者嗰个惩教处嗰都要陪佢厕所㗎。 都系。 冇可能你我去厕所你要限住㗎嘛。调返转你俾我飲水 ,suppose 我都要去厕所，但你又唔够胆唔俾我飲水嘛。如果我系佢呢，冇嘢我咪坐喺度囉。我照坐，我坐到拉屎嗰几日呢，因为呢其实个老板可能呢臨尾计落叫佢即时走嘅时候呢，个老板可能心目中呢可能都已经系諗住等嗰几个月睇下你坐得几耐，或者可能要已经有人㗎啦。如果系呢佢睇下佢本身你应该收下料，即系如果佢搞到咁僵，我諗佢都公司冇乜人脉可以通水俾佢听，或者见到老板玩到咁大镬都唔够胆叉只脚来帮佢。 系 啦。咁呢如果佢冇人呢 我諗呢我就會同佢玩幾日，跟住有得佢照出 one letter 囉。出佢出夠佢咪炒我囉。佢炒我咪大家冇嘢，我唔要你份嘢咋嘛，我唔要你份糧咋嘛。同埋呢如果佢講到咁樣呢話要即時呢就大家傾。如果我呢就初我就唔會話同佢撐得咁行嘅，好看不吃眼前虧，我就會同佢講話，哎呀而家你叫我走喎、啊、咁 suppose 咩咩嘢，咁我就睇下嗰份工我值唔值得留戀啦。如果佢話你而家走，我冇咗個一個人工我唔鋸嘅，或者點樣嘅，我就會點樣呢，我就會好啊你炒我，引佢炒你。炒咗你之後你再去勞工處，你個人已經自由咗，去咗安全地方，勞工處告佢，佢冇俾代通知金你，好過喺佢嗰笪地方度受苦。 嗯， 第一件事你抽身而退先。 但佢如果你話真係去簽呢、這個即係大家有 agreement 嘅時候去簽，佢可能就係、是、即係可能譬如有啲條款係話，其實可能已經收咗呢個代通知金，或者係雙方都同意係。 誒、欸，冇簽咯、啊。你走咯，你就同佢讲，你话你而家你解雇我嘛，咁佢解雇佢一定会俾最后嗰个粮你㗎嘛。佢、 嗯、 或者叫你七日后返去攞票，唔係第六日，因为佢 suppose 七日之内一定要俾你嘛，同埋过到数嘛。咁你第一件事呢，好运不系眼前亏，你第一件事呢就每一个人出嚟做嘢都系睇清楚你个合约嘅 terms， 就系离职嘅时候。嗱到职好容易啫，咁冇一样关系系永远㗎嘛，除咗血缘嘅啫，係咪咁呢，你一定要睇返你自己嘅合约系几多几点样走。如果你够三个月，因为佢出粮俾你呢，或者你喺度做呢够三个月，你有咩㗎嘛，你银行会有收到佢系有起码有几条数佢系俾你㗎嘛。咁、 嗯、 你未知道讲到话咩囉，讲到话over 三个月，咁佢一定要俾一个月代通知金。你情愿立咗佢嗰啲白纸黑字嘅证据，跟住走去劳工处去告佢，要求劳工处嗰、那个帮你出面去 claim 翻佢代通知金，就好过喺现场同佢撑。 因为我朋友当其时咧，咁佢又打个电话去劳工处嗰啲 reception 嗰度问过嘅，咁佢话啊，其实如果我老板咁样要求我去做即系、去坐喺嗰度嘅话，其实系即系系咪合法嘅咧？咁佢就话咁其实呢，如果就咁睇件事就系、是、即系唔犯法嘅，因为佢老板系有权要求你去做，即系你有佢有权 assign 工作俾你，而当日佢 assign 嘅工作俾你就要你喺个 conference room 度坐，咁其实就冇犯法嘅，咁所以佢就会觉得诶、死啦，即系好无助，佢亦都唔知道究竟啲人系咪乱咁答佢啊，定还是真系 唔系？其实嗰个老细系走，我好似我之前咁讲，系佢系走晒法律啦，但系唯一一样嘢你捻到佢就佢唔人道啫，佢规住你几点钟几时去一次厕所？咁咩为之合理时间去厕所呢？如果你话 reasonable time， 英文有个 terms 叫 reasonable time。reasonable time 就系点呢？我饮完水，我两个钟头去一次，我冇喐动过，我冇消耗过，我两个钟头到去一次厕所，你唔及得我，或者我女人我 M， 我去厕所，你唔系我而家唔系做工厂一个要一条生产线，生产线嗰就规定你去厕所几多次，其实都系唔人道噶。咁如果你话我喺嗰度坐冇问题，我唔可以掂其他任何物件。都得冇問題，你拆埋我電話叫我坐喺度都得冇問題，但你唔可以去規定我幾耐去一次廁所，呢樣你可以捉住嚟同佢拗咯。佢亦都因為如果你夠膽同佢拗咧，佢已經知道你已經問曬了，同埋咧，如果我係即係我係當事人，我就會退一步，我唔會同佢嘈，我會咧引佢俾啲文件我，即係佢會計翻你翻咗幾日啊 ，calculation 臨尾有張支票咁就得啦，你張支票唔好入，或者你可以入咗佢都得，咁咧。但系你咧就全部影印晒，跟住你去拢处，你就系 cam 翻佢冇俾代通知金你，同埋如果你做得耐嘅，有啲人譬如话啊过咗试用期，譬如一年有七日大假或者点，佢咪将七日大假除翻365又四分一，跟住再乘翻，变咗佢要补翻几多日大假嘅钱俾你咯、嗯。其实佢应该咁做，好运不眼前亏，你退一步可以听，调翻你同佢斗冇用嘅。佢唔想你喺度，你夹硬喺度，佢一定唔会俾好日子你过。 其实系 你抽身而退。自己后生怕乜啫？我有的是青春，就算我而家我几十岁，我话唔做，你吹我唔涨噶。咁譬如你出到去，你搵个第二份工，资源你系透过劳工处 cam 佢嘛？其实我觉得你咁仲好咯。诶、讲真，劳工处嗰啲都系做呢啲嘢啫，咪俾啲嘢佢做下咯。 大家都学到嘢啦， 即系唔好大家僵持。 学咗先，可能即系可能今日未必有用，但系 touch wood 学咗先。 系啦，即系第一件事，你离开一个令到自己身危嘅处境先。 大山水有相逢，其实系咪真系需要做到咁咧？系咪先？ 系啦，同埋咧，有时咧，即系年青人可能都有嗰团火嘅、嗯。即系譬如咧，有时有啲嘢唔锯咧。 其實即係我教你間啲，即係有時咧，我初嗰陣時做咧，我都會有啲人咧唔鋸嗰啲咧，我會唔睬佢又唔同佢講嘢咩？其實咧，你要記住職場咧係一個戰場嚟嘅。即係更加複雜過你學校嗰啲黨派嗰啲，其實咧學校係一個 train 你哋嘅地方。你始終一班人裏面咁多人咧，起碼有三四個人鋸你係正常。人冇可能嘅，我唔可以令到全世界開心，唔可以令到全世界啲人鍾意自己。 因為我就係不嬲由細到大喺學校都係嗰啲唔係好埋堆嗰啲嚟嘅，即係都係又唔至於獨來獨往，但係可能一兩個同學即係比較熟少少嘅，就即係鐵膽去食飯咁樣咯。一班可能其他可能女校轉過嚟嗰班死八婆喺度欺凌緊某一個即係生得靚少少。 哎呀，女校係咁㗎。係 啊，咁嘅時候咧，咁就會我哋就冷眼旁觀咯。咁即係只要其實你唔太過分啦，又唔係話喐手喐剩啊嗰啲。 即係你唔好搞到我咯。 係啦，咁我都唔會，我都唔會理咯。咁但係你唔好惹我咯。 系啊， 即系我俾人嘅signal就系你唔好过嚟惹我，你搞咩唔我唔理，总之你唔好搞到我就得噶啦。咁但系其实我觉得又唔系好 apply 到落翻工度，因为其实有时你逼不得已身不由己，你都真系需要埋堆嘅。 都唔系嘅，我觉得八婆系有 DNA 嘅， 八婆 啊，嗰啲姣婆啊，嗰啲细个已经系有咁啲嘅特质出嚟噶啦。即系细个佢可能小学、中学都已经系欺凌惯咗啊，讲惯咗，所以佢咪觉得生活一部分佢 已经系天性嚟噶啦。 系啦，即系佢觉得茶洗面一样啫嘛，即系等。嗰啲人射博，射慣，或者以前前人都係咁射俾我，你新人咪一代傳一代， 即係好似奶奶恰新抱咁咯。 係， 想當年我奶奶都係咁恰我噶啦，五點鐘要起身裝香，跟住又要幫佢洗腳咁係嘛？即 係 而家個六新抱可能娶翻嚟嘅時候，佢又會咁樣要求新抱。佢有冇諗過呢個時代變遷，而家唔 apply 呢套噶啦？ 呢啲咪就唔文明咯，即係佢唔係一個文明嘅管理咯。講真，如果你係即係仁者無敵，如果你係個老海鮮，即係叫你做嘢，佢肯教你嘢嘅，你黐住同佢做嘢咧，你覺得阿師傅會傳授啲嘢俾我，你就會有嘢吸引到你，你去跟住佢。喂，點做點做啊？ 但呢個職場係冇呢樣嘢啊。 唔係，其實我自己就覺得我即係啱啱入行做嘅時候都即係做文職嘅啱啱，咁都會有可能譬如有少少老屎忽係老海鮮啦。咁又其實即係不斷可能射啲嘢俾你做啊咁樣啦。咁但係其實我自己嘅心態就係覺得啊，如果有啲嘢唔 suppose 係我做嘅，咁但係其實我呢個階段我可以學到，我亦都唔 即係唔怕蝕底咯， 唔介意去做咯。但係即係我講緊個量唔可以太過分咯， 係啊， 咁有啲好嘅，咁可能即係做得耐，可能只不過有少少老油條咁樣樣，見到你咧，妹姐佢亦都唔即係佢可能間唔中寫啲嘢俾你。但系佢亦都唔介意，可能暗哑底傳授少少秘技俾你。其實我覺得呢樣嘢即係等價交換咯，可以 都 係。 其實都係睇工作嘅啫。 其實咧點講咧，即係我調翻轉嚟睇咧，如果喺 HR 角度咧，即係我其實我都經歷幾代，我初出嚟做嘢都俾人恰得好勁嘅，即係我經歷三代。 其實個個，我諗個個出嚟做嘢應該都俾人 啦，係啦，冇人咁好運嘅。但係咧，我覺得咧， 除非自己開嘅啦間公司。 你越做咧，其實你嘅人越堅毅嘅，因為。几岁嘅人都结遇过啦，你又唔会再惊。同埋我觉得咧，其实你应该开心。点解咧？就系佢哋嗰啲老海鲜咧，肯掟嘢俾你做，好过咧，好即系你会练到周身刀咧，好过咧嗰啲人咧系唔教你嘢。唔俾嘢你做，你仲死。 但系啲人俾嘢你做，而佢系唔识做嘅。 佢唔识做，你咪用你自己方法做。 你咪可以取代到佢咯。佢唔识做，但你识做。 其实精嘅老海鲜系应该唔好放嘢俾你做，自己立住。同埋咧，肯立掟嘢俾你做嗰个人咧，就可能佢谂，即系佢唔系咁奸啊。我觉得，即系呢个人都有啲可取之处。 真正奸嘅话系唔会俾你 放嘢俾做，亦都唔会教你嘢。其实咧，你而家就唔好怕蚀底，做。如果我嗰时试过咧，有间公司佢哋得好劲，但我临走之前我 plan 咗一年去走咯。我临走之前嗰年咧，我系咁立晒佢啲嘢做，做到咧系全部嘢净我。 佢冇咗你唔得。 系啦，跟住咧到临尾我话走咧，哇！ 佢赖尿啦系嘛？ 死咁滞，即系话吓唔系嘛？你走即系谂住我唔会走嗰啲咧，但系临尾到我走咧，就真系佢已经唉死啦。真係成日 取代唔到你， 咁又唔可以咁講。但係變咗我走咗之後，成日 WhatsApp 我又話媽又唔係，跟住我唔答佢咯，照睇咯，我就笑咯，唔睬佢 WhatsApp 我又 哇都幾處心積慮喎，所以 係啊，即係佢朝早 at 我，我咪夜晚八九點先覆佢啊咩事啊？佢啊你而家先話我唔得閒啊，咁嗰啲咧唔睬佢咯。讲到咁多先啦，阿尊仲有一集俾佢倾下，因为我哋讲晒啊嘛。 唔紧要，你慢慢讲。 下集再见，下集再见， 拜拜。